凌晨一点正，而家由张正报一节新闻。正在澳洲访问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提醒当地商界，在考虑投资的时候不能够忽视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性。香港位处三角洲中心，是作为起步的最佳选择。他指出，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商业机构迁移到本港，可以早着先机。曾荫权在墨尔本会见300名本港留学生的时候，又呼吁他们毕业之后回香港发展。他提醒学生说，不用忧虑现时的经济气候，指出基于本港巩固的经济基础以及为内地带来的商机，前景会是美好。本港天文台仍然悬挂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风暴黄蜂已经在湛江登陆，并且进入广西进一步减弱。另外，海南省海口美兰机场恢复航班升降，较早前这个机场受到美兰的影响，机场需要关闭。受到黄蜂的影响，机场需要关闭，取消部分飞机的升降。海南航空管理局预计美兰机场在重新开放之后，可以完成全日飞行计划的三分之一。当局预计昨日有超过150班飞机升降。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已经扑灭，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慰问救火人员。发言人表示，由于这次受影响的面积只是占全部面积的1%左右，所以不会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的原始森林区七月下旬被雷击引致大火，先后出现大小15个火场、几十个火点，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森林雷击火灾。台湾高雄市的登革热病例突破1000宗，疫情有蔓延的迹象，当局要求民众做好清洁工作。在台北市亦都有两宗登革热病例，市政府今日开始派出稽查大队，取缔蚊虫滋生的源头，以免疫症蔓延全岛。俄罗斯空军一架大型运输直升机失事，塔斯社报道至少85名军人丧生。外电引述消息说，直升机可能被车臣游击队击落。俄国军方发言人表示，直升机载有126人，在飞行期间机师发现引擎着火，要在格罗兹尼附近一个基地紧急降落。空军经已派出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事故的原因。北韓領袖金正日今日訪問俄羅斯遠東地區，為期四日。俄羅斯遠東地方官員作出這項宣布。金正日訪問的第一站是俄羅斯邊境的哈桑，他將會受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特使以及其他官員的歡迎。當地傳媒估計，金正日可能參觀潛水艇和戰鬥機製造基地。在回程途中，金正日可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停留，並且在那裡或者附近與普京舉行會談。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东南风，离岸海域及高地吹强风。日间风势逐渐减弱，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有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的朋友 Radio 2， 你的朋友 Radio 2。 防止儿童被性侵犯，要先关心他们，同时要教识他们怎样保护自己。万一遭受到侵犯，儿童应该懂得坚决拒绝，然后逃到安全地方找人帮手。作为他们最信任的你，应该耐心地听他讲，同埋尽力支持和帮助他，亦同时考虑需要寻求专业人士协助。防止儿童被性侵犯是社会上每个人的责任。如果你想知多些，请电2343-2255或者2755-1122。 面对经济转型，很多人都因为失业而感到彷徨。不过雇员再培训局的家务通计划为他们带来希望。 我坚持要自力更生，再培训提升了我的就业能力。 不要以为做家务是手把眼见功夫，其实要做得好都要受专业训练的。家务通计划有遍布全港的服务网络，提供免费的一站式配对服务，请即致电家务通热线23174567。 太阳计划2002 幼儿青年音乐会 演出歌手 谢霆锋。 周杰伦。 世界变黑，慢慢下沉，想回到过去。 陈奕迅。 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化光所有运气。 萧正楠。 简单得我知，你定会早得到。情到最后便投进我怀抱。 8月24日晚上7:30， 黄竹坑运动场。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骑机车的傻子，坐在你的后面一起兜风去。我跟你好像不太熟悉，小小机车两个人有点挤，我的双手不知该放哪里去。看见你腰间有点空隙，我想抱着你，紧紧抱着你，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借口着把回避说下去。我想抱着你，紧紧抱着你，他们忘记。趁早清风迎面吹送微凉，吹送给我你的小雨跟发香，那就是最美味的早餐。身边车子匆匆，交通繁忙，快点加速，左转右岔不能慢。不怕危险，理由十分简单，我想抱着你，紧紧抱着。 哋系升入至今呢个最后一个不懂得骑机车啦。 傻子。 继续夜妈妈夜爸爸，黑色星期一啦，有 Jason 彭晴加埋云海，喂，快啲继续啦！ 系啊，冇时间，好惊啊！我而家唔系因为咧，头先讲到嗰、那个，即系去到即系发觉，原来仲有咁多 case， 啲树又俾人斩晒啦，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斩法咁样咯。咁啲中国科研队咧，直情去到其中有啲嘅俾人即系可以话破坏嗰个树木里边咧、有啲发现系好奇怪嘅，甚至咧唔系斩嘅。有時要佢揾一啲樹咧，係啦，係成棵樹係窿咗，變咗做碳，一支碳棒。 哇！咁好難喎、啊，係啦，要做呢樣嘢係要燒好耐。 冇錯啦，一支碳棒，呢支碳棒仲要係點咧？一支碳棒嘅下邊，即係個樹根個位置咧，即係唔係樹根咧，即係黐住地下個位置咧，係個白色嘅圈圍住嘅。 哇！即係好似啲即係屍體警察攞。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啦。 即 係 呢個就 係 crop circle 加碳柱， 佢又冇咩嘅，係啦，有啲痕跡咁樣。咁佢成日話：哇，冇可能用任何嘅天然現象解釋，甚至頭先你話有人會用龍捲風，係佢唔係佢話雷劈都唔會劈到咁，因為佢話如果雷劈，你冇嚟劈一支窿咗之後，其他係斬咗一半， 同埋有個白色嘅， 同埋斬咗一半嗰啲唔係碳啊嘛，變 唔係碳嘅，斬咗啲唔係碳嚟嘅。咁之後佢仲好笑就係話佢嘗試揾翻咧，俾人扯曬上去嗰啲鋼鐵同埋鐵皮屋嗰啲鐵頂啦。咁佢哋話四支鐵。四支半嘅鐵鋼柱，俾人抽咗上去嘅鐵皮，等等等等咧，淨係揾翻一細塊嘅鐵皮咧，係落喺一個其中一塊樹，咁其他全部係消失咗嘅，冇咗，即係吸走咗咁樣。咁之後咧就去到有啲工作人員，甚至係去到現場，佢哋話有一個叫所謂第一現場啦。第一現場就話嗰批樹突然間冇曬，咁嗰個位置佢認為第一現場，其實就冇人知嘅而家都。咁啊去到作為一個測試咁樣啦。咁佢哋去到一開一啲儀器嘅時候，佢哋當堂已經嚇咗一下啦，因為咧。所有嘅佢哋嗰啲指南針，因為佢哋有啲儀器全部 set 曬啲指南針噶嘛， 唔用得， 全部係歪曬嗰啲 係啊 ，exactly 啦，就全部咧係所有針都指唔到南北。 成、所以話其實係磁力係咪咧？ 佢有磁力嘅問題，佢話點樣對都對唔到嗰個南北嘅位置。咁之後咧仲奇怪喎，因為當時貴陽電視台有去到咧，咁貴陽電視台一路影緊嗰啲片段，影緊啲樹嘅時候咧，佢因為你影嘅時候後邊咪有個啲好似個銀幕咁睇翻影到啲咩嘅，咁、個熒幕咧就係、點樣咧都係。俾干擾啊！即係但現場冇嘢干擾啊，咪成日得樹干擾到咧，淨係有五分之四係下面睇到，五分之一係完全係， 即係又有電波，又有呢個磁力干擾， 冇錯啦， 即係哇，真係好吻合外星嘅物體集港嗰啲，即係咩集咪集集地球嗰啲係啦， 集貴州係 咯，集貴州嗰啲喎。 咁之後咧，咁其中一個記者亦都影相咧，佢當時因為全部人一遇到問題就開始講啦嘛，咁其中一個記者仲誇張，佢話我影完啲相，佢想換菲林，竟然嗰個相機蓋咧 係 開唔到，點樣都開唔到。 相機蓋係膠嘅喎， 佢可能用嗰啲鐵嘅啦，但佢冇講到。咁就點都開唔到。咁現場咁多嘅問題出現咗咧，佢哋就懷疑其實會唔會同即係磁場有關，或者從啲磁力嘅問題。 因為如果你喺現場，你攞住個即係你去到現場之後咧，我覺得即係幻想緊，你一路講嘅時候，其實我係喺當地嘅，你知唔知？我個腦係 飛咗去。 我就即刻諗，如果我拎住一個即係指南針，佢指極都指唔到南，我諗我毛管會。 我就係諗緊啊，如果人戴眼鏡啊。 除唔甩， 黐住个头度， 即系你块面系铁做。 如果啲底衫，有啲前切咁样，点棘住咗嘅？ 同埋啲静电开始一掹啲衫，嗒嗒嗒嗒咁嗰啲咧，一握手， 咁啊系，真系， 哇，好恐怖。 喂，但系如果俾我谂，我会惊，我宁愿即刻离开先咯，因为你唔知会唔会影响我身体噶嘛。 撇 咪撇远少少咯， 撇远啲啲。 咪因为咧， 都要拜卦妆， 系啦，因为点解咧？佢去到因为由94年到而家咧，其实原来一路嗰个范围咧都系被即系被蒙住嘅，即系科学院嗰边要睇住发生乜事。咁佢系所有被片过树木嗰啲，因为已经有啲系搬走咗，再种过啦，系啦。佢有啲地方咧系完全生唔到嘅，全部系黄草黄剩嘅，唔系即系黄树黄剩嘅。咁、有啲系咧生完再种咧，种啲树系特别矮、特别怪，同埋全部枯黄黄。咁但系当时佢哋形容咗一个仲特别嘅地方，就系、当有一批嘅树木，好多地点被人批咗啲树木嘅地方啦。咁好長一段時間都冇再種嘢噶嘛，佢話咧奇怪嘅地方就係嗰一忽一忽嘅地方咧係完全連草咧都生唔出， 啊，即係係鬼剃頭喎、啊。 係啦係啦，佢話如果森林嚟講咧係唔做，佢係冇可能咁樣嘅。佢因為樹木一死咧，啲草就會生㗎啦。 係咪啲泥土影響咗？ 但係個問題就係嗰一忽啫，嗰、 嗯、 一忽離開之後咧，嗰啲樹木同草都係 好茂盛， 係好茂盛，好茂盛，完全係正常嘅。 嗯， 咁佢哋覺得極之怪。咁而家呢個所謂嘅可能空中怪車嘅一個 UFO 啦、嗯，咁、嗯嗯、都係一個謎，同埋都係研究緊嗰個森林嘅地方。咁咧，我又想講翻咧呢單嘢咧，其實就似我當年咧喺1999年咧，呢、這個6月22號咧，又發生咗一單嘢嘅，就係、是、喺武漢咧一個東湖。 你喺度當地？ 係，我係之後喺當地啦。咁武漢咧嗰、那個東湖咧就發生咗一單 case， 嗰日咧就係、是、凌晨，亦都係咧有一個好似係火球咁嘅形式，白色嘅不過喺、 嗯、 個東湖嘅水底升起，之後 啊，好似 哦，你我講過你 聽過呢、 啊 這個 係啊， 之後鏟向個山頭，之後鏟到啲樹爛曬咁咧，其中有啲相我帶俾你睇。 哎呀， 真 係如果我哋呢一個係電視節目網上直播就好啦。 嗱呢啲樹咧，我覺得即係一攬咧都係啱啱好攬到嘅啫，即係一個攬啦，你攬埋棵樹咁粗度啦，係嘛？咁、嗯、就係直情係。系好似俾啲King Kong集港嗰啲 啦，即系当年咁样咯， 系啦，当年骑呢一个帝国大厦嘅King Kong一手就划断咁样样嘅，咁同埋有好多其他相咧，都系啲连根拔起嘅树啦，好似喺大潭咁 嘅。呢、這个就系喺贵州， 呢、這个唔系，呢、這个就喺武汉。但系嗰个树嘅情况系同武汉嗰、那个，唔系同呢贵州嗰个系几似。 但系都得一棵树啫，因为其他都系，全部呢都系， 全部都系批烂晒嘅，即系你现场睇会比较清楚啲。同埋有啲树咧，俾人斩嘅时候咧，系成个横切面系 好似俾人拱到90度， 系啦，冇错啦， 转咗就变咗90度。 但系啲树都几瘦下，其实都 系呢啲一棵棵吓， 瘦系有啲瘦，冇错。咁但系而家咧 喺度嘅。 喺你隻手 度，咁病嘅啫蚊喂。 咁咧就而家直情咧嗰个地方咧就 keep 咗一个路牌嘅，路牌就 系路牌写住 政府咧就话咧怀疑系飞碟，而家咧就希望咧所有各界人士去研究呢啲 case。 磨山自然之谜 系 啦，磨山自然之谜，跟住呢个系环境 观。环境观简介是简体字嚟嘅呢个吓。 环境景观，环境景观 简介吓。 咁 所以就1999年6月22號雲海到此一遊， 冇 你做咩人哋派到簽名啊？喂， 梗冇啦。 喂，咁去到而家啦，2002年啦，呢、這個地方都仲係一個謎， 仲係一個謎。同埋而家就算係因為泰嗰、那個貴州嗰、那個片森林咧，因為本身係一個繁殖場嚟噶嘛，養即係種啲松樹同埋種其他嘅樹木噶嘛，變咗佢不斷係有人去望住，就係希望其實係想唔想再提而係種翻啲新樹嘅。但問題係種咗都種唔到啲新樹，同埋啲樹係特別怪咁樣。咁其實呢啲事咧，如果你話講貴州出現呢啲奇怪嘅 UFO 事件咧，或者奇怪嘅唔能夠解釋嘅光體事件咧。如果真係逐樣數嘅話咧，可以由呢個清代開始數，數到而家嘅。 即係順治嗰期都已經有呢啲嘢。 係，我又帶咗啲古文。 不過呢個好勁喎，佢話咧九種嘅品種嚇，有九個品種嘅樹啊，700多棵。 嘅 樹木咧，係3至45年嘅大樹咧，係被連根拔起嘅嚇，擺喺你屋企嗰只啊！ 呢個就武漢嗰個嚟嘅，係啦， 係咯， 都係同樣有一個 誇張，所以非常之誇張， 好難解釋一個嘅情況嚇。咁啊，雲海咧，你上次講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嘅 UFO 檔案、嗯、提到有呢個秦始皇嘅時候咧，大家已經毛管動嘅。你今晚又帶啲咩古文上嚟嚇我咧嚇？ 我冇諗過你哋真係咁中意古文， 我哋好中意中國歷史嘅， 我係好順 迷。咁其實咧喺呢個貴州。州咧有几个嗰啲可以话当地嗰啲古迹啊，其中一个叫郑遵义府志啊，即系遵义市，即系遵义市就喺贵阳市嘅上边少少位置啦。咁、嗯嗯、当时记载咗咧，系即系做一个记载系乾隆36年嘅，系1771年嘅一个古迹。咁当时即系有名有姓嘅，即系写呢本书嘅人就系叫郑玉珍同埋呢个莫有之，系当地一个好出名嘅一啲学者啦，清代学者。咁、啊形容咧，当时其实喺天上边咧系有啲即系目击喺夜晚嘅时候咧，系有直情有个黑色好似秋鱼状嘅物体，一条鱼嘅物体。 秋鱼状系咩鱼啊？秋鱼系点样样？ 点形容咧？ 秋鱼系扁身，因为圆身，又系点样样嘅？即系咩鱼嚟？ 你真系考起我啦！秋鱼状，即系 总之系秋鱼。 秋鱼好似系日本嘅鱼嚟 嘅， 系 啦系啦， 秋鱼系啦。咁啊，佢话两只眼系发光好大，即系个好巨型嘅，喺个天上面飞过咁样。咁但系呢个 case 都唔系最得意，最得意嘅 case 系咧，当时咧有一个喺湖北，即系因为贵州。個少少就係湖北省啦，湖北省一個叫松之縣志嘅一個古文啦、古籍，咁佢咧就係光緒6年寫嘅啫，1880年寫嘅。咁佢點解要寫嗰個 case 咧？就係、是、 成個 case 就係講緊一個當地住嘅一個人咧，喺夜晚嘅時候就見到一個好光嘅物體，仲係七彩嘅。 嗯， 咁佢哋形容係點咧？形容就話身體，即係佢見到嘅時候，突然間嗰個人咧就覺得自己身體不能自由啊，忽然自己墮下咁樣啊。自己升高啊 ，sorry， 咁之後咧就行咗好耐好耐，即係佢自己之前俾人吸咗上去， 飄起， 係飄起，但係佢自己唔感覺到飄咗好遠嘅，即係覺得自己飄起咗，突然間佢就覺得嗰嚿嘢咧放翻佢落嚟咁樣啦，咁、放翻落嚟嗰陣時咧，佢就問嗰、那個即係當地嘅居民就話：你哋而家我喺邊度啊咁樣？佢話你喺貴州省，即係佢由湖北省 去咗貴州省， 咗去貴州省。而嗰人咧係即係有名有姓有記錄啦，之後咧佢好驚，因為佢話：喂，我如果講貴州省係相差成千幾公里嘅， 咁佢點翻屋企？係 佢有講噶，佢有講到，佢由嗰個地方咧係行咗十八日，翻咗屋企。但係冇， 但係佢當日吸一吸係一陣 一陣嘅咋，佢話直情係即係嗰只係俾佢上一上去落翻嚟，咁即係佢問佢：我去邊度啊？佢話喺貴州省。 好似食嗰啲盘图咁啊！天上一日就系地下三千年， 系，不过系飞到太远。 哦，是不是非常的夸张吧？ 夸张啊！ 果然嗰啲 UFO 已经好早嘅时候登陆咗中国。 那不明的飞行物体是 定系中国人？其实系 哦 ，UFO 嘅啲技师，是不是啊？ 龙的传人莫非？ 咁我谂你一定有啲血统啦，云海。 可能系。 咁唔得啦！In my place, in my place, were lines that I couldn't change. I was lost, oh yeah. I was lost, I was lost. Crossed lines I shouldn't have crossed. I was lost, oh yeah. 今日叫做 In My Place， 佢哋系 Coldplay。 啊，你会唔会咧？而家屋企如果有啲古籍嘅话，啲古文嘅话咧，会唔会我屋企而家即刻拆开翻嚟睇？咦，睇会唔会里边发现有几句都系讲啲外太空嘅，即系飞船降落？ 一定有。头先我哋咩后讲紧啲皇帝故事，但系我而家唔可以再讲啦。 啊，即你实在系太劲啦！咁嗱，因为而家你已经信众要求你系延长到达八啦，系嘛？你要 我谂要讲到可以达八啦，系嘛？我想讲到两点， 唔系， 因为咧即刻要讲，因为原本我仲有贵州啲 case 要讲嘅，但系我发觉已经讲唔切啦，我哋要讲呢、這个。 咁下次我哋唔可以呃我哋听众，我哋嗰啲我哋宣传声带。 唔系，我想要讲埋另外嗰个咯。唔系，因为其实贵州点解我头先话有好多 case， 因为好多 case 系出现好多怪光嘅问题嘅，即系例如我再好简单讲啦，一个 case 系喺贵阳市西边有个叫顺安安顺嘅地方啦。咁安顺我都住过一晚嘅嗰边。咁当时喺1978年嘅六月咧，其实试咗一次好得意嘅，就系、是、有个农夫无端端系见到夜晚嘅时候咧，喺个山头。有个光柱，个光柱个直径系40米，射出嚟，射一路射穿过所有个，即系喺个农间嘅中间穿过之后咧，去到另一个山头，一个光柱，佢哋认为 百几尺， 圆筒形嘅光柱啊，系好光，但佢又唔刺眼嘅 ，OK， 佢一路睇，即系成班人睇住咩事啊咁样。咁啊睇咗一阵之后咧，嗰、那个光柱就消失咗啦 ，OK。咁啊，佢哋直情知，因为佢哋太熟嘅地方，佢哋嗰啲农民嚟噶嘛，同埋喺个工人嚟噶嘛。咁啊，佢怪冇咩事咧，咁啊即刻再成班人就去到嗰个山，佢认得个山，知道系边个地方发出嚟个洞系边个洞，去到个洞，个洞咧系完全只不过一个泥，即系石洞，冇任何嘢，系湿，即系行入去两三步嘅啫，那个窿系，嗰啲窿系俾啲农民如果落雨嘅时候避雨嘅啫。咁但系嗰个窿系竟然有一个强光射过去第二个山， 哦，即系里边系有料。 嗱，即系所以我就咁讲啦，贵州每一个山窿如果入边都系空心，究竟入边有几多嘢我哋系唔知咧？ 我谂系实在， 我觉得系好多人都去过贵州，但系一定冇人好似你咁。咁多古灵精怪嘢去发现嘅， 其实仲有好多古灵精怪嘢、啊。我讲埋一个咧就系 咁。咁你又始终都今日就讲唔到嗰啲， 唔系一定讲到嘅。咁即系咧嗰个其中一个点解一定讲咧，就系、是、当时我去到咧，当地有个人同我讲，佢话呢个只不过咧系一个好皮毛嘅 information 嚟嘅啫。佢话因为咧，佢话如果我有时间咧，佢带我去一个地方，但我冇去到嘅就系话咧。一个山窿，那个山窿就系近住贵阳市嘅，嗰又系一个极大嘅溶洞嚟嘅。当年咧就是揾出嚟嘅時候咧，就原本諗住咧係做旅遊區嘅，純粹諗住做有旅遊區。一入到去，所有嘅工作人員覺得，喂唔係喎，成個洞係好怪、好怪、好怪喎。因為點解咧？佢哋嘅腰下邊嘅位置咧係30度嘅，腰上面嘅位置咧係-30度。 嚇！ 係一個 而家都係咁， 而家都係咁。咁嗱，開頭佢哋以為咩咧？開頭佢以為呢個洞咧，只不過係一個當時嗰刻嘅天然現象嚟嘅。咁即刻撤出之後咧，再揾專家同埋揾科學家同埋揾埋政府，就去研究。喂，我哋呢個洞係咪有啲問題先？咁樣咁一 係得一個，因為全部 佢哋發現嘅只有一 個 係啦。咁之後咧就去到再睇，點知所有嘅專家咧就發現唔係喎，係真嘅喎。所有个上衫系要着大褛皮褛， 下边做泳裤三角 边，佢话佢下 斗领边嗰啲下边就， 佢下边形容点咧？着牛仔裤入去系湿晒嘅，系热到咁。咁即系咧，每一所有地方都即系成个洞， 呢个大髀 正喎、啊，呢只 都系咁样。咁后来咧，佢话唔得，一定要研究啦。咁当然啦，即系日本人亦都当然好醒目嘅，佢知道呢啲 case。 即系又话系佢嘅嗰度。 唔系，系日本人嘅有一队嘅科学队咧，同埋而家一班嘅中国专家，亦都系封咗成个山、做研究。咁研究究竟点解有可能天然现象嚟做到呢个咁嘅情况？咁之后佢话俾我听，其实呢啲都唔系好奇啫嘛。 即系嗰时睇嗰啲《射雕英雄传》啊，嗰啲咧都有跌落个山空下边，跟住下边有个海底水底世界。 系冇错， 你又好开心喺度 happy happy 啊 嘛，即系真系有呢啲 咁嘅嘢。咁但系仲夸张嘅嘢仲有噶，系点咧？就系咧，佢话俾我听，其实都唔系好夸噶咋。你其实依家个附近系 一个引子咧，犀利。 贵阳市嘅下边即系南边有个山头咧，嗰山头我一定会去嘅嚟紧，因为咧佢话俾我听咧，系每一年特定嘅时间有3次，一年。是所有村民都知道时间是几时的。有时是 有一个山头是一年一次，有一个山头是3年一次，就是人们会等的，等在那里等什么呢？就看一下呢，一个山崖，一个普通的山崖，是会突然间屙嚿石头弹。 屙嚿石头。 真事嚟嘅，真事嚟嘅。屙嚿石头。 是不是跌落嚟嘅天然嘅。 睇住是突然间。 突然间泼。 突然间那个即山崖的裂开一嚿嘢。 我好有痛。 有通通， 但系我俾你听，系真事嚟嘅。成嚿石头弹咧，系跌落嚟，跌落去。咁啲人跌落嚟就会执翻去个村度摆嘅。而呢件事咧。 就算是上年 石生蛋， 是石生蛋。而家係到而家咧，全球科學家解釋唔到嘅現象。 睇完嗰啲人會唔會？ 你而家就係、是、你就係諗住去現場睇 睇 住佢生出嚟。 冇錯冇錯，因為有上上年已經有人係專家係已經睇住佢生。 佢會唔會俾你拍攝咧？ 因為咧，我話俾你聽點解而家開放咗少少咧，就係、是、上年嘅新華社咧就已經出咗三張相咧，就係影住嗰嚿蛋嘅。 點解仲出相啊？點 解唔出？ 佢一個 定點㗎？ 咁大個度啦，即係 呢個成個即 係兩尺，係啦， 兩尺。 咁咧就椭圓形嘅，中間有條線界開咁，但係兩邊一嚿。 裏面有冇開過係咩嚟？ 冇人敢開過裏面， 點解啊？ 唔知 空心嘅，包到 實心嘅， 實心嘅。 出嚟睇下，可能有啲嘢喎。 係啦，但係我都唔知道。但係呢個係一個天文怪事。 可能裏面又有本嗰啲咩紫微斗數嗰啲，你一攞又計到二百年後咩事？ 我呢個我第時去咗話俾你聽。咁我而家 點解我覺得奇怪就而家科技。喂，而家有 DV 機，大陸都大把啦。佢哋練波足球嗰啲， 係冇錯。 你都見到啊，米盧天奴榮攞住個 DV 啦。咁呢啲仲出相？點解唔拍咗？ 其實可能佢唔想俾你知 咧。一定有人拍低 video 㗎啦，你放心啦。不過佢一定唔會好似 我呢個淨係奇景，佢嚇死美國啦！你淨俾佢睇話生蛋嗰啲就 個 中國的石頭，石頭都生石頭喎，大佬，係咪先？但是不是讲错话了，知不知道？ 唔系啊，你可能咁样公布咗啲美国队友嚟噶啦， 不能俾你入境啊，知不知道？你没有 visa 啊，知不知道？说你话奶就奶啊！ 你唔好 走开啦， 千祈唔好再讲 visa 问题。 有兴噶啦，有兴噶啦。 系咁，而家趁仲有十几分钟时间咧，即刻要讲呢个青海咧。 你又吞下有十几分钟啊？ 快啲讲埋先，因为青海咪其实咧喺今年嘅六月尾咧，咁就出咗一啲嘅新闻嘅稿啦，同埋新闻相片啦。咁就係講緊青海嘅西陵市西邊咧，一個叫托索湖嘅地方，托蘇湖嘅地方咧，一個喺青藏高原上邊6000多米一個鹹水湖嚟嘅。咁咧隔離有座小山嘅，嗰啲山咧啲人形容咧就話好奇怪，即係點解講到話係似外星人基地咧？就話佢哋所有嘅即係一排一排嘅山石啦嚇。咁呢度有啲相俾大家。 好奇怪，好中意啊！雲海講啊， 雲海 即係揾佢攞啲 trailer 咧。啲宣傳聲帶就咁講20個，好奇怪。 咁一紮咧， 好似火焰山。 哇！呢個直情好 似火焰山， 直情好似嗰啲個仰望落去咧，直情係嗰啲 一嚿 峽谷咁樣 嘅，上尖下闊嘅。 絲綢之路嗰啲，你見到啲山嘅風景。 哇！好宏偉啊！呢個 好靚，但呢個山係好勁，嗰個托素湖嘅附近一排山仔咁樣嘅，咁而呢其實咧今年六月出嗰啲 report 咧，其實真係唔係新㗎，因為咧講緊呢個地方懷疑係外星人遠古基地咧，係1999年已經講過㗎啦喺大陸。咁只不過係因為今年六月嘅時候有9個專家咧就派咗去研究呢單 case 嘅，咁去到嘅時候咧，咁呢座山一排山裏面咧，起碼而家暫時揾到有3個石窿啦，咁要爬入去嘅，爬入去之後咧。咁其中一啲嘅石窿，你見到佢入面咧係好誇張，因為點解咧？佢窿裏面全部當然係普通一個幾千年嗰啲幾十萬年嗰啲石啦，石啦。但石中間包住係咩咧？包住就係呢啲嘢啦。 又係另外一張相啊，雲海拎緊出嚟啦嚇。 就係一啲生咗鏽嘅鐵柱。 哎呀！ 咦？ 阿雲海喺度嗰張相， 我唔喺度。 喂，你睇呢個中國個女人，大約係50歲到啦。 睇埋啲 喂幾 hip hop， 佢戴啲帽係嗰個壓舌向左嘅喎。 你又要 喺只左耳上面？哇，好 hip hop！ 呢啲 係 中國研究人員嚟㗎。點 解佢戴帽戴得咁 hip hop 咧？佢直情係美國 LA 嗰啲喎， 你唔俾佢，可能真係去美國咩？ 哇！呢條柱係鐵， 點解會有呢個鐵嘅生鏽咧？ 呢個問題就係咁， 就是鐵柱都摸醒針。 裏邊咧，裏邊有啲山洞裏邊咧，竟然就有一啲咧咁高，係一個即係佢哋形容為咁闊度啦，一啲嘅鐵管啊，係你諗 係肉色嘅喎，係即係生鏽， 生鏽咗， 生鏽咗 嘅，係嵌入咗個石裏邊嘅，即係唔係 即係一早已經人種鋼筋㗎啦，其實。 即係你可以形容為可以融咗黐住落去，即係唔係新嘅呢啲嘢嚟嘅。咁、那個奇怪嘅地方就係話，你一個天然嘅石裏面，即係其實我有另外一張咧，我今日原本電腦想 scan 出嚟，但我揾唔到，所以我冇俾你睇。就係裏面其中一啲嘅窿咧。 咁你仲話俾我聽，你係想 吊下你人？唔係咁咧，就係有一個鐵管啊，直情鐵管咧，直情係點樣誇張到就係個管嘅厚度咧，就係半釐米到啦，就一個咁嘅框。一个框，但里面是空心，但里面空心的地方是石嚟噶，成个系成支石的管咧，系陷咗落个窿里面的山入边。咁系，但系嗰座山咧，讲紧系冇人开发过，冇任何工程做过， 但 系有天然的山啊，里面是有啲人工出现的铁管啊。而呢铁管咧，讲紧系呢啲山头嗰啲系巨型啲嘅铁管嘅，佢哋直情咧，啲专家曾经喺上面影落去啦，佢发现咧系嗰啲窿咧，嚟呢个地方个窿啦。 即係個地面就有窿，就是、種咗落去。 地面裏面個窿，即係管喺裏面啦嚇。咁啊，窿外邊咧係有啲幼啲嘅鐵管啊。佢哋話直情咧係好似由呢個山裏面伸出嚟咁咧，一排一排一排排。佢大概話大概係有1000平方米嘅位置咧。 即係佢一排排懟出嚟嘅，即係同地面係 水平 線嘅，就打橫咁。 係咪一啲水利嘅工程嚟嘅？其實， 但係嗰係天然嘅山嚟、 天然嘅山啊，冇錯啦。咁啊一路。渗落去边咧？之后渗落去咧，系去到嗰个托素湖 抽水， 好似系抽水咁嘅嘢， 即系一啲水利嘅工程。 咁嗰个会唔会系当年秦始皇整嘅一个人工湖、啊？ 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咯，你谂下呢个地方系一个沙漠地区，青海呢个青海嘅青藏高原， 其实系沙漠，所以佢咪要吸水咯？ 系咪人工湖咯？即系咪 系 啦？ 就系讲紧啦，即系话呢个地方系现代我哋文明冇做过任何工程。咁係咪真係講緊係講緊幾多千年 前已經有人做了？ 有人做緊一個，竟然係可以，但係個問題係仲要係個鐵管係滲凹落去個嗰個石裏邊。 同埋呢啲石裏邊呢啲咁嘅岩石係嘛？ 係啊， 係好堅硬 嘅 喎。 係啊，堅硬，同埋係冇破壞過嘅石，但係 同埋你點樣鑽穿佢？怼入去 系啦，冇错啦。咁 又冇打桩机，又冇得逼入去啲嘢。 系啦，佢又唔系夹硬插落去嘅。咁但系咧，当然咧，有啲好，我觉得好荒谬啦。其实专家就话啊，呢、這个只不过系一个天然嘅岩石洞穴嚟嘅啫。咁我心谂，其实你揾个第二个俾我睇咯，即系如果系天然嘅。咁、我当然我 你心谂啫，冇讲。 哇！如果你讲咗，我会翻唔到嚟。 咁啊，当然我唔会理呢啲啦。咁之后咧，但系佢最恐怖嘅地方系咩咧？佢曾经呢班工作人员同埋之前1999年嗰阵时已经做过一啲咧，就攞嗰啲。啲鐵鏽啊，攞個翻去一堆堆嘅鐵鏽咧，就翻去邊度咧？係即係前有記錄嘅，就係、去到一個叫做青海省嘅石鐵山礦務局啊，裏邊嘅實驗室咧做化驗。佢究竟想知呢啲鐵器係咩嚟嘅啦？咁發現嘅結果就係令人都幾奇怪，同埋令人我覺得係好震驚。 又喺古籍有記載。 唔係，咁就係嗰啲鐵器裏邊咧，有30% 咧就係氧化鐵啦，正常嘅氧化鐵啦。有 60% 咧就係二氧化硅，即係其實 silicon 啦，即係二氧化，即係因為我哋亦做鉛，即係佢哋大陸亦做硅噶嘛。咁同埋碳酸鈣係佔 60%， 都係正常嘢啦。咁啊佔咗大概係60% 啦。咁最恐怖嘅地方咧就係當呢堆嘅廢鐵裏面咧有7-8% 嘅物質咧，係到今日都驗唔到係而家人類存在嘅物質裏面嘅物體。 哇！ 即係話有7-8% 裏面咧，係我哋未知嘅化學元素嚟嘅。但係佢哋到而家都話俾你聽係驗唔到呢7-8% 係乜嘢。 咁我覺得係咪即係係咪真係即係嗰啲古埃及時代嗰啲文明？其實我哋中國都係四大文明嘅，係 冇錯噶嘛。咁我哋係冇滅到族嘅，我哋係而家都係。 中國，但係可能有啲即係失傳咗嘅秘方，你喂紫微斗數嗰啲咩鐵板神算嗰啲都失傳咗啦。有人發夢，那個人發夢喺個枕頭底先攞翻，即係可能係一早已經有啲咁嘅技術，但係係某啲原因失傳咗，跟住而家再發現翻，覺得哇！外星人呢、這个可能会唔会唔系外星人嘅一个？ 而家其实都有个讲法噶嘛，因为都唔系话唔会系外星人嘅问题，而系咧我哋有人而家研究就系我哋中国嗰个6000年嘅历史咧，最早期即系早期到去商朝殷周嘅时期。 其实呢个系人中国人一路觉得嘅6000年嘅事，有可能系更 加冇错，因为而家已经开始推前紧啦，因为发现得太多嘅考古嘢。咁但系当时远古嚟讲，咁可能已经系掌握咗一啲可能系我哋而家。比而家更加先進嘅技術嘅，或者係一啲銅器技術，或者可能呢啲所謂嘅鐵器嘅水利工程。咁但係點解佢哋有咁嘅技術咧？喺6000多年前，即係呢個係一個謎咯。係咪真係好似頭先估嘅一啲嘅？ 可能6000年後佢哋都估緊今日點解會有 internet 呢樣嘢嘅。 咁我諗應該唔會嘅， 因為我點解係啦？ 我哋而家有文明嘅記載啊嘛。 係啦，咁譬如有好多我哋嘅物料咧，即係譬如美國嗰啲嗰啲間諜機啊，佢哋嘅物料係即係飛嘅時候，你雷達 check 唔到噶嘛，又有咩咁 查咗層嘢。 嚇！咁嗰啲邊個教你整啊？ 但 係嗰啲咪自己研究咯。系咯，咁嗰啲可以尋根究底，但系咧頭先雲海講嗰啲，你又好似係天然現象，又好似唔係，你估翻以前追溯翻以前嘅歷史，同而家去比較，咦根本就好似冇可能，因為而家你都仲解答唔到。 即係可能你可能講，就算比佢6000年前真係做到呢個科技，咁但係你知中國歷史其實比較，其實喺世界上面比較完整嘅，即係記錄曬所有由商朝殷時到一路去到而家，咁技術上係冇發展到係咁高深。咁係咪有啲人或者可能估啦，或者我哋幻想去估咧，會唔會有啲人係嚟自外星嘅？佢嚟到去教嗰啲中國人去做嗰啲嘢，或者佢做嗰啲嘢，我哋中國人完全唔知佢做緊乜嘅。咁之後佢走咗咧，咁樣呢個係一個 即係可能我哋中國六千年前都有一個好似嗰啲埃及嗰啲咩機咁樣，即係嗰啲閘咁樣就去咗成個嗰啲高即係高科學頭腦嘅人，佢哋又研究嚟去一第二個空間。 正如頭先咪後講啦，我哋係皇帝子孫。 唉，唔好再講呢一樣嘢，我好驚。 俾你講埋呢個圖， 皇帝子孫咧，其實 你講埋。如果唔係佢陣係咁喺個電話度係咁講。 係咁，因為喺1987年嗰時候，我去過皇帝陵啦，即係真係揾翻個陵墓嘅位置啦。咁之原來好多古籍都記載咧，如果你睇翻而家記錄皇帝當時離開嗰個地方嘅記錄嘅古籍咧。佢直情係一個 UFO 嚟到接走佢啲人，唔想佢走，即係扯甩佢啲衫。而而家個皇帝陵嗰個台裏面嗰個唔係墓嚟㗎，係嗰個當年扯甩佢啲衫撞出嚟嘅衣冠冢嚟嘅啫。咁而當時記錄佢咧就係、是、坐咗一嚿好似雲嘅圓形物體飛咗落嚟，之後佢登上去就走咗啦。咁如果我哋係皇帝子孫嘅話，咁我哋係咪先係其實係外星人嘅子孫咧？ 我。有啲榮幸， 我覺得可能有啲聽眾喺度錯嘅。 中國人誒、外星人，中國嘅中，即係佢哋係即係可能外星人都好多種族咁。 係係咪先？唔奇嘅喎呢樣嘢。 嗱，其實咧， 可能亦都係憎美國領事館 嘅。嗱，其實咧唔係憎佢，中意佢添，直情學佢嘅禮貌要。咁嗱，而家咧就搭八，而家就1:41分啦。嗱，各位即係。其實時間已經係夠曬㗎啦，過咗十分鐘啦。不如咁啦，如果大家真係仲想，即係佢仲未講完嘅，你俾個顯示我哋，因為咧我哋有啲規定嘅，咁就即係喺某一啲時間之後咧就要拍停曬所有嘢。好啊，咁啊，一係你打電話嚟1872388，我哋就唔會接你嘅電話嘅。如果有個電話係爆曬嘅話咧，我就會繼續喺一首歌之後俾阿雲海繼續發表。OK， 1872388，俾啲顯示我哋啊。 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用一辈子是收藏。过往，改写成文章。 我发现最后的几行都是你的脸庞，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 爱情是摇晃的船，在向你靠岸。转弯的地方，有些当初会不一样，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悬挂走廊，把最爱的部分装进画框，去收藏。 些当初会不一样。 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着你面前，在爱情转弯的地方甜蜜回忆星光在走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用一辈子去收藏。 这个戏叫做《黄品冠》啊，加埋呢个黄家千，今日叫做爱情转弯的地方。咁啊嗱，即系我咧就天主教嘅，我就唔发誓嘅，但我真系发誓，真系有好多听众好支持云海呢个时段。咁我哋咧就即系 extend 多十零分钟啦， 迟得少少先瞓觉。 多谢各位吓，真系好多谢你哋，听日要翻工都仍然黐住喺收音机旁边。嗱，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 嗯，系啦，一号嘅戒备信号咧，继续系悬挂噶吓，咁所以咧谂住，如果系听埋今日嘅节目，谂住听日八号风球唔使翻工嘅话咧，唔使谂啦吓。 系啦，唔使谂啦，听日肯定唔会唔使翻工嘅。咁同埋咧，各位可以放低个电话啦，唔需要再打啦，唔需要再打嚟啦。多谢多谢各位，嗱，即刻嘅啦。非常之合作嘅，大家系好咁啊！黄老师，即刻唔好再嘥时间， 快啲继续啦。 唔系，头先讲开呢个轩辕皇帝嘅问题，即系因为嗰阵时去到，因为啱啱嗰阵时八七年去咧，就啱啱佢系再重新去重整嗰个地方啦。咁去到咧，你 喺边度嚟噶？ 喺陕西嘅北部，陕西嘅北部。咁陕西嗰次我哋系好得意嘅，嗰啲我特登系清明节嗰日去，因为你知啦，我哋 以前拣啲古灵精怪 嘅嘛， 唔系，你谂下唔系，谂下我哋。皇帝子孙梗系清明节要去祭祖啊嘛！ 你自己个祖又唔祭， 系我哋觉得啱喎。咁我祭 祭 我祭大祖啊嘛！你明唔明？咁即系我就去，就凌晨四点几咧，开始由西安揸住架车，咁啊有几个朋友嘅，有个西康嘅医学院嘅朋友啦，一齐去啦咁样。咁一齊就揸到去，咁去到其實嗰次係因為都幾虛撼嘅，因為嗰次去到咧就都好多，因為當時係啱啱所謂可能對皇帝陵嗰邊嘅情況係即係可以話。 你話你頭先你話呢個皇帝陵嗰個皇係正姓 黃色嗰個黃，黃色嗰個黃 三畫，即係大肚 大肚皇係啦係啦，即係皇帝就係講緊，即係我哋中國歷史講就係我哋係牽連皇帝，即係皇帝呢個係名嚟嘅嘅子孫啊嘛，即係佢當時嚟到，即係如果講緊係去到你睇到個碑咧，個碑都好得意嘅，就係一個帶住一個长型帽嘅人咧，咁啊一隻手伸开伸出嚟，好似唔知攞住啲 remote control 咁，我覺得啦， 即係有嚿嘢撳住嘅， 即係佢唔係一嚿，即係佢攞住嚿，即係手勢係完全 攞住個羊 怪嘅， 啲肉曬嘅， 類似咁怪嘢嘅。咁佢當時就話去到嘅時候咧，咁佢點講咧？佢開頭落到嚟咧，佢就成一個龍形嘅嘢落嚟嘅，即係一架飛上天係龍形。 哇！即係其實佢又類似即係耶穌升天嗰啲情景係咪？ 係啦，即 係有一個嘢。 係啦，冇錯，嚟到咁即係當日佢嚟嘅時候有個龍形嘅嘢嚟到嘅，咁所以點解個龍的子孫就咁開頭咁預説嚟到之後咧就教？ 咦！真係可能好相似喎。 其實係嘅，同如果而家個角度去睇嗰啲， 因為世界上冇龍噶嘛。 係啦，冇錯啦，冇錯。同埋中國人形容個龍係其實同外國係完全唔同噶嘛。 嗯， 都係即係有啲撐開嘅嘢啊，有啲龍嘅頭啊，眼發光等等嘅一系列嘅嘢。咁之後，皇帝落到嚟嘅時候咧，咁就佢教好多中國人就做好多嘅即係日常嘅要識嘅嘢，同埋一啲嘅科技嘅嘢，同埋啲學術嘅嘢咧，係皇帝親自教俾中國人噶嘛。教完佢哋就統領個地方統領得好好，之後佢仲即係統領埋其他幾個大族嘅一個即係嗰啲 leader 啦嚇，個領袖啦，之後就覺得可以即係俾你哋自己搞啦，係啦，咁就即係佢哋仲講埋啦，我會喺嗰個地方陝西嗰個地方嗰個山頭，我就會走噶啦咁樣，咁我就會喺幾時幾點鐘喺邊一刻，我就會有一嚿好似即係我哋而家形容咧一嚿飛船嘅物體嘅雲。就會嚟到嗰個半空，咁我就會走噶啦。 但係啲人會唔會要佢係神仙啊、玉皇大帝啊？ 佢又冇咁形容。 但呢個係 童話， 好早喎， 好早，即係最早中國 呢個 係 仲早過你話即係嗰啲神話 童 話，仲早喎。 即係而家記載翻嘅都冇咁形容嘅， 冇咁形容 嘅，係咯。 咁之後好誇張。 仲有其實你，我覺得幾有趣嘅就係中國嗰個軒元皇帝嘅軒元咧，兩個字都係車 字 邊嘅。 咁即係一個交通工具嚟 嘅。啊，係。咁話熟梅姐。 唔係啦，熟梅姐又係交通工具。 唔 係，因為佢係 因為 熟代咯。 咁熟梅姐係蒙古族啊嘛，因為贏，咁所以佢姓車係啱啊嘛。咁之後咁去到呢、這個嗰、那個位置。 同埋好奇怪嘅雲海手指公係甩臼，隨時可以啊！你即係咁外星人嘅。 唔係，我以前細個呢只都可以甩添， 成個 膊頭。 真係啊！ 佢真係癲嘅佢全身都甩得嘅，佢淨係左眼右腳右手。 我覺得翻到屋企啲皮咧係除出嚟。 係啦，同埋佢個電話咧，我未見過咁大個 chrome heart 去黐喺個電話後邊嘅，成個十字街睇佢幾斜。 上面仲有個馬爾他眼， 一隻單眼咁樣，即係你做咩啫？你淨係 唔係？我覺得嚇，我覺得擺呢啲我一定唔會有人偷我手 機。係啊，冇錯。你繼續啊，你繼續係咁，冇人會偷。 咁去到即係後來佢真係去到個位置，當然係當地嘅居民咧，即係中原啦，可以話所有中國人就去到想留住佢啊，係成千上萬人去擁住。捉住佢，你唔好走啦咁樣。咁當時記錄就係話，嗰啲人已經見到一架嘢飛咗過嚟㗎啦。咁佢話：我唔走唔得㗎喎，我真係要走。咁我個一路走一路走嘅時候咧，咁就扯甩曬嗰人件衫，即係皇帝嗰啲衫。 皇帝嗰啲衫 係啦，冇錯，扯甩咗。咁啲人就而家幫佢撞嗰個所謂皇帝陵墓咧，就係嗰啲衫嚟㗎啫。 哦，而家真係裏邊仲有啲龍袍嗰啲嘢。 嗱，我懷疑嗰啲都唔係龍袍咯。所以我其實好有興趣咧，第時如果有機會係發掘開嗰個陵墓咧， 而家仲未有人開， 未開，冇開，冇人， 好尊重。 去講話開添， 點解咧？ 因為你唔知佢裏邊而家係講，因為我哋講嘅中國最原始嘅人喎、 啊。嗰啲空氣，即係你睇戲嗰陣時候都係啦，開嗰啲埃及嗰啲陵墓咧，佢都驚嗰啲空氣係有菌啊嘛，有啲毒嘛。呢、這個六千幾年 戴嗰啲面罩、啊、 但係我個 point 係咩咧？我 point 係如果萬一掘開咗，原來係一件太空衣咪死。 哇！咁就真係有新聞啦、啊， 嚇死人㗎！ 嚇死人啊！真係呢個唔係講笑，係嚇死曬所有人㗎。係 啊，即係真係冇得解釋㗎咯喎。咁但係 OK。咁即係後來佢即係 仲已經係有個中國國旗嘅， 咁唔會 早過美國， 即係已經係回到未來，再翻翻嚟，再去翻嗰啲咧。 OK， 咁之後咧，咁去到佢一個就走到個山丘啦，就跳咗上嗰架，即係形容係被接咗上去嗰、那個飛雲度。咁嗰個台咧，即係佢企喺個位置升上去嗰個位置咧，其實嗰個台咧而家直情係起埋翻嗰個石墩嘅台咧，係圍住啲人可以行上去。企翻個位置嘅，而家喺個皇帝陵嗰度嘅。咁之後咧，咁後來咧、那個記錄裏面講咧，那個皇帝其實飛飛下咧，就覺得都唔捨得嗰啲人嘅，就再飛翻去個群眾上邊， 就好似個星演唱過翻轉頭， 再同佢哋講咗一紮嘢，先至再飛走嘅。咁自此咧，咁我哋就稱為呢個軒然皇帝嘅後代，亦都係龍的傳人。 哦， 咁但係我就諗咯，即係咁樣嘅情況，你話？我哋系咪真系有啲？ 其實係應該去一去嗰個地方。 係，皇帝陵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一去。同埋呢個係真係 confirm 咗係六千 年。可能係 over 六千年嘅添。 嗯。 啊，呢、這個係已經係一個最舊最舊，即係可能話係我哋嘅始祖嘅地方。 其實我覺得有恐龍時代，即係 Jurassic。嗰、那個時代咧，即係叫咩白蝶幾唔知嗰陣時講唔記得咗，已經嗰啲跟住嗰啲 term 即係嗰陣時已經有外星人，已經有啲飛船嚟嘅啦。但係即係冇記載啲 恐龍 唔明啊嘛，全部都 唔係。但你講呢個 point 好好嘅，其實你知唔知我好中意睇恐龍嗰啲博物館咧、 嗯？ 我就係想睇啲咩咧？我就係想睇啲恐龍啲骨裏邊咧有冇俾激光射穿過。因为石穿过咪要研究啦，系咪先？呢个系我最想 发现啊！恐龙就系 UFO 嚟嘅， 咁 唔系即系恐龙系嗰我如果系有嘅话，如果真系我哋系即系火星人嚟嘅，即系以前喺火星嗰度嘅，跟住佢掟啲种子落嚟，啲人种落嚟，跟住咧就首先整死晒啲恐龙先，佢都要落嚟做个 survey 啊！ 冇错， 有恐龙冇可能有人类生存到啦，即系咁佢都要落嚟做个 site survey 系嘛，睇到边度可以搭台系嘛，喺边度播歌咁样，咁系咯，咁佢都要。整走曬啲恐龍， 嗯， 跟住先掟啲人種落嚟， 冇錯， 跟住先至開始慢慢。 哇，咁但係已經就推翻曬所有嘅宗教嘅記載， 呢、 這 個係好好大，啲牽連係好大， 係啊。 唔係，同埋咧，我講緊咧，我爭啲唔記得咗一件事。其實呢幾日咧喺北京咧，呢個禮拜嚟咧，北京同埋喺杭州咧都係好大件事嘅，但係香港係冇人報道咁滯嘅。 咁唔敢請你， 就係呢個霍金咧最出名，而家係霍金嘅物理學家咧， 就已經係坐緊輪椅。 佢係啦，佢其實呢個禮拜成個禮拜都喺大陸㗎。 嚇？ 係啊， 佢由杭州開始演講，就演講到今日喺，琴日喺北京，今日都未走嘅。咁、就係講關於佢點睇外星人同埋佢點睇宇宙。 喺邊度？ 點解你唔去啊？ 而家喺邊度睇翻呢個？ 咁我而家我有一幅相咧，就係咧阿霍金話：我而家如果啲外星人咧係、哦，如果係而家呢個地球以外有外星人嘅話咧，佢認為外星人係咁樣嘅。 OK， 嗱呢個外星人嘅樣咧，就下邊好似有個 Nintendo 嘅嗰啲。 唔係佢玩嘅啫，佢擺咗兩個儀器落去。 呢個咧係單眼㗎，一條頸咧係捆咗個。咦，佢条颈系打咗裂啊，亦或系 完全唔知 啊？ 一个水泡，一个水泡咁样啦， 箍住条颈。 个头咧，成个头系乜都冇，系一个圆蛋，但系得一只单眼嘅啫。咁、就都好大只眼啊！ 个肚咧就好似你啲饥民咁样嘅， 即系嗰啲 肥肥 嗰啲咩？嗰啲橙皮纹系嘛？ 呢啲系咪橙皮纹？都差唔多。 即系嗰啲肌肉撕裂咧，皮底嗰啲咧。咁佢个眼咧，直情系而家我哋人类嘅两只眼加埋个鼻嗰个位啊，成个一个大眼嚟。咁佢系好。friend 咁搭住佢隔篱嗰个 friend， 隻手好长嘅， 好长嘅，冇肌肉嘅，成条圆条嘅。 点解斯蒂芬霍金会想象外星人系咁咧？ 佢、真系咁样谂嘅，但系咧好得意，佢咧而家咧， 见过， 但我真系唔知道见过未。不过咧、我对于佢近排佢喺北京嗰边讲啲嘢，我都几惊。 佢讲乜嘢？ 因为佢话咧，佢而家都系努力紧咧，想同啲科学家研究咧，就系、希望喺呢个欧洲嘅核子研究中心咧，喺嚟紧咧，佢哋系话一定要整一个人造嘅黑洞。喺佢實驗室度，咁佢仲要同北京嘅中國市民， 佢哋其實驚咗好耐㗎啦，整人造黑洞喺啲， 係 佢驚連嗰個盒裏面嗰個 霍金 定嘅範圍都俾佢吸入去 但霍金話冇事喎，霍金話咧佢研究嘅 point 咧就係佢會發明咗一種嘅儀器整完出嚟嗰個人造黑洞咧係會噗一聲就會消失㗎啦。佢話影響唔到，但係個問題 佢已經諗咗呢個， 佢已經諗咗成件事。佢話佢嚟緊係一定會做添嘅。咁而家其實已經係好多好多嘅，即係中意科學啊，同埋中意 UFO 嘅人咧，其實已經喺北京度同佢傾緊偈嘅啦。 嗯， 係我真係 雲海就為咗我哋嘅開業啦。 咁我覺得應該即係應該香港啲報紙應該多啲報導下。 但係嗰時你有冇睇過佢哋喺 New York 嗰個實驗室咁我講俾你聽咧？就話佢係已經模擬咗宇宙嘅大爆炸嘅嗰個情況啊嘛。 係 用翻佢話嗰個用嗰個電量咧係。等於全美國嘅電量嘅二十倍，係、去做嗰個實驗噶嘛？佢砰，佢竟然做咗、模擬咗一個就真到好就真嘅宇宙爆炸啊嘛！做咗噶啦，呢樣嘢已經係， 但係其實好危險咯， 真係吸咗落去， 黑洞危險啲， 真係會吸咗落去。 佢就話其實應該冇，佢就 話係危險 啲，但係個問題黑洞你係吸咗嘢喎，係咯？你唔知 佢有時佢話係一個大爆炸。大爆炸完之後就縮埋嗰啲黑洞啦嘛，所有嘢都會扯入去咁啊，係包括埋你特定嗰個範圍嗰個盒，都會入咗去。 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控制唔到咁啊死啦！ 其實我覺得黑洞咧，因為我哋研究唔到啊嘛，黑洞係冇可能研究到係咪先？即係你唔通你掟粒嘢去你自己飛入去咩？係咪先？冇可能。但可能嗰度就係一個時光嘅隧道去另外一個、 有啲人都係咁講 世界。 想唔想要跳入去睇下？ 我想噶都， 我 如果 make sure 翻到嚟有 return ticket， 唔系啊，而家有个 book到位翻翻嚟嘛，可以去咯。 咁啊系，咪虫洞理论好啲嘅？虫洞理论就话你呢度入去，嗰边出翻嚟系完整嘅。 去叮当嗰个咩门随意门？ 系啦， 咁啊真系原来俾多三个钟头，你都完全系讲唔同啦。有好多听众 facts 咧，就即系话咧 ，Edmund 咧就话喂，真系好难顶啊！一个礼拜先讲一次，不如由十二点讲到两点啦，唔好播歌啦咁样。呢个阿火星人咧就亦都系话咧，唔好播歌啦。不如一個禮拜講三晚啦，係絕對冇可能。 我要即刻答翻阿 Matthew 上個禮拜咧個臨尾 fans 嗰個俾我咧，因為佢冇留低即係 contact 咧，我要覆翻佢。佢話咧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咁佢嘅冒住生命係咁問咗一個問題。佢話咧呢個宇宙嘅造物者其實係會藉住外星人出現咧係有關咧咁樣。咁我又覺得咧，如果你睇下舊約啊，睇下新約啊，你會知道咧其實好多嘅故事咧，就算創世記裏面形容神咧，神係自己叫做我們嘅。神是众数的 哦， 咁我唔讲咁多啦。 咪住先，中文同埋英文嘅译本会唔会有唔同先？ 中文嘅译本系照希伯来文同埋希利文直译嘅，所以咧 英文都系 we， 系啊，都系 we 嘅，所以咧神咧系众数嘅。 今晚多谢晒云海先生， 好。 我哋要等一个星期之后咧，先 紧要咧。时间好快过啦，珍惜呢个礼拜啦，伏不思又过噶啦。睇下个礼拜再听呢个节目嘅时候，你又袋咗几多嘢落自己嘅袋度啦。 今日咧食住一件牛扒先，下个星期准备咗龙虾加埋鸡扒， 系讲解放军 或者搭条葱添咯，中国式好嘛？ 应该交俾娜娜林。 OK， 拜拜，拜 拜， 再见 ，Goodby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